同学，大家好。随缘记重，说了十个项目，前面八条介绍过了，这后面呢还有两条。第九，敬重尊长。第十，爱惜物命。佛教人要随缘而不攀缘，佛菩萨自己圆圆满满地做到了，做出一个样子给我们看。这个敬重尊长，尤其是现代人所疏忽的，为什么要敬重？尊长是让我们学习敬重的一个对象，而实在呢，佛的意思是要我们一起尊敬。为什么？因为尊敬是信德，我们学佛目的是要做佛，怎样才能做佛呢？必须把信德圆圆满满地恢复过来，那就自然成佛了嘛。佛不是勉强成就的，是自然成就的。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我们都是佛，现在不是。什么原因不是的？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违背了心德，所以就不是佛了。要是顺应心德，那就是佛嘛，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化众生，无非是教化人随顺心德而已呀。随顺性德是自然，违背性德就是破坏自然。在佛法里面，有时候不用自然这个名词，怕大家对这个名词有执着有误会，用法尔。法尔是什么意思呢？跟自然意思是一样的。法一切诸法，而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本来就是这样的吧。实在是，现代我们对这些意思体会，应当是有相当的深度。 为什么呢？大家常讲，自然环境被破坏了。自然环境就是我们生活环境，自然环境被破坏就是我们生活环境被破坏。我们现在生活已经感到相当痛苦了，不但饮食里面含着有许许多多的病菌，叫人吃饭呢都提心吊胆，水里面也含着有毒素，甚至于空气里面含着有毒素，我们这个时代饮的水，呼吸的空气不如古人古时候时代啊。古时候时代确实饮的是清泉啊，呼吸的是新鲜空气。这是我们生活环境远远比不上古人。被谁破坏了？我们自己破坏的。真的是自作自受啊！可是并不是我们人类通通都在做，少数人做，多数人受连累啊！少数人发明，多数人贪图一点小便宜啊，贪图一点小利，不知道后面有大灾难在后头啊！这是愚痴，这是真正的无知。所以佛教人没有别的，恢复性德而已。性德是你本有的，你现在迷了，无量的智慧德能不能现起。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智慧德能何以不能现前呢？迷惑、愚痴，从痴迷里面生起妄想分别执着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这个东西造业，这就是破坏自然环境，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德能产生了障碍，不能现前。在这个时候佛称这些人叫凡夫。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，智慧德能又恢复了，这个人就叫佛菩萨。佛菩萨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。我们只要相信佛的话，理解佛的话，依照佛的话去做，就能够恢复心得。华严经普贤菩萨给我们提了十个修学纲领，第一条 礼敬诸佛，也就是说真正修行呢，要从礼敬诸佛开端呢。廖凡先生在此地教我们敬重尊长，就是礼敬诸佛的落实，这是初步落实，培养敬重之心，敬爱尊重啊，培养这个心，这是心得。然后以这种敬爱，真诚的敬爱，真诚的尊重对待一切众生，再也没有分别了，没有执着了，这就是心得的流露，这就是普贤菩萨礼敬诸佛真正落实了，只要这一条能够落实，其余的九条就好办了，就不难了。那么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，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的思想言行，都是普贤行的。也就是普贤菩萨修行的办法，你得到了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普贤行是最殊胜的修行方法，这个方法能成佛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方法能明心见性，所谓成佛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再细细思维，这些经论我们读的很多，说起来我们都很熟悉，并不陌生呢。可是始终不能够落实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行之不立了。说实在的话了，根本没有想去实行，没想去实行啊！不只是行之不立了，根本就没去做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其如佛菩萨的境界。说个老实话，十大愿王的真实意，我们了解的不透彻，并不是真正明白。真正明白了，哪有不照做的道理？ 古圣先贤们用这种方法来培养心德。人如果能够敬重父母、敬重师长、敬重长辈，从这个地方下手容易。可是在今天呢，就难。今天的社会普遍的崇尚自尊，不会尊重别人，自大了，所以傲慢的习气不断在增长，总是欺压别人，这样的心态是造极重的罪业。与信德完全相违背。不学佛已经就不堪了，学佛还要这个做法，哪有不堕落的道理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佛为什么要这样教我们？这种教学法不是他创造的，不是他设计的，完全是顺应自然，完全是随顺性德。我们如果明白了解了，自然能够欢欢喜喜依教奉行，认真去学习，在生活里面学习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学习，幕后一条爱惜物命，这一条实在上说劝导我们要惜福啊，自信里面有无量的福德。我们在大经上看到华严里面讲的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，那个福报不是修来的，称信的，也就是完全是自然的，那个自然生态一丝毫没有破坏，无论是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，美好到极处啊！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。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还是爱惜无名，何况我们凡夫没有见性，自信的福报一丝毫都享受不到。我们今天享的福报是什么呢？从哪来的？ 是从修得来的。啊，这个好比你有福报，你有财富，你有亿万财产，但是都在银行里面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走到街上想吃东西难过，没人给东西给你吃，怎么办呢？只好临时打工赚一点钱去吃一餐饭啊，这临时打工赚一点钱吃饭，修得信德虽然有啊，这是拿不出来啊。凡夫就好比这种状况，我们修这么一点福德，你要不爱惜啊，这个福很快就享完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路尽人亡。路是什么？福报。人寿命很长，你有八九十岁的寿命，你那个八九十岁的福报五六十岁就享完了，不知道媳妇享完了，享完了虽有寿命也要死啊，福没有了。由此可知惜福重要啊！懂得惜福的人啊，寿命虽然到了，福没享完，没享完他不会死啊，他寿命自然延长。为什么呢？福没享完，他还有余福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天福天寿啊，天福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自己会修福，一个自己会惜福，又会修福又会惜福，他寿命当然就延长了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入佛都教导我们要戒戒啊，爱惜物命啊，这个物命特别是指动物啊，这一句里头就含着不杀生呐。更进一步呢，不摄众生肉啊，不吃众生肉是惜福啊，吃众生肉不要以为这很平常，哎，这社会上大家都吃嘛，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你吃它八两啊，将来要还他半斤啊，不是说吃了就没事啊，吃了很麻烦的啊，你这一生吃了多少动物的肉，你要多少生才能还得尽所以人生难得而易失，失掉人生再得人生不容易啊！就讲个最简单的吧，我这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，那我来生再变畜生，生生世世变畜生，就还债呀，通通还完了这才能再得人生。你去想想这个事情多麻烦，世间人不知道这个厉害，佛菩萨知道。 啊，真正修行人知道。不跟众生结冤仇，不给任何人有债务上的纠纷，别人欠我的不要了，这个好啊，要怎么你还去讨债，你来生还要去跟那两个碰头，不要了账了了吗？欠别人的要赶快还，还得很痛快。我们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了，啊，往生就走得潇洒，走得自在。啊，冤亲债主不会来刁难呐。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你不知道惜福，那怎么行呢？惜福，点点滴滴都要爱惜，要养成习惯呐。我第一次到加拿大温哥华去讲经。那一边的同修告诉我，啊，说温哥华有一位大护法，供养宣化法师一栋大楼，当时啊，那个楼是值100万，我去参观过，啊，美金100万，什么原因供养的呢？在一桌吃饭，看到宣化法师用一张卫生纸啊，就是擦卫生纸，用了8次，用了一次叠起来，哎，用了8次，他受了感动，供养了100万的。惜福的果报啊！宣化法师在美国许多大城市里都有道场，福报大。福报从哪里来的？惜福啊，他真的借鉴，真的惜福。啊，自己生活确实节俭，别人做不到啊。啊，他们热衷一时，啊，不捣蛋，房间里头没有床铺，啊，持戒很严。这些地方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那么他讲了些神通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赞叹他。但是，在持戒、惜福这一方面，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。那么这个十条呢，我们简单就跟诸位同修啊介绍到此地啊。这个注解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啊，大家自己可以参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